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各位好，我是于浩。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12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应对降温，市政热网启动尖峰锅炉补充热源。 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明天开始，北京超过60万个家庭申请指标。 通州120连夜转运送装一考生，闭环管理保障考生顺利复考。 457万人今天考研，多地升级考场防疫护航考生。 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明天将开展第二次出舱活动。 维布空间望远镜将于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20发射升空。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来了解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首先请黄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哎，好的，在说这个天气之前呢，咱们先看看今天的温度情况。 嗯， 今天早上啊，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是-10.1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在-4.5度。不管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都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值。那么今天夜间的天气呢，目前来看还是晴天，平原地区呢逐渐转为静风，山区阵风呢比较明显，还有7级左右。那么夜间气温呢会逐渐下降，到明天早上的7-8点钟吧，是气温的最低值，预报呢是-11度，这个温度值啊也可能是有可能啊是入冬以来最新的新的最低值。可见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啊气温比较低，天气呢比较寒冷，有需要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那么明天白天呢天气晴好，平原地区呢风力不大，山区还有6到7级的偏北阵风，气温呢会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呢回升到0度上下，天气的寒冷程度啊比今天呢会有所减轻，但是出行和户外活动防寒保暖呢还是要必须做到位吧。这是这个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嗯，那么未来几天这个气温还会有明显的下降吗？ 未来几天呢天气气温呢会有所波动。目前来看呢，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下周的天气啊，就是后天咱们就是下周一了，那么下周的天气呢基本上都是晴天，最高气温呢是在-6度到1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呢是在-8度到-6度之间变动。应该说下周呢这个天气啊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目前来看呢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天气啊依然寒冷。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在元旦前后呢还有一股啊比较强的冷空气会影响北京，将会出现明显的大风和降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吧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好，再提醒各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山区偏北风阵风6-7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0到50，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市人大常委会昨天第一次对2020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开展了专题询问。在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共有11位委员和代表发言进行询问，市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回答了询问。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孙杰委员首先提问：截止到现在，全市还有12项审计查出的问题没有完成整改，市审计局如何督促完成所有的整改任务？市审计局局长马兰霞回复说，目前还没有完成整改的问题主要有3种情况。 第一种是工程项目推进或者是债券资金的使用，按照项目的进度需要一个推进的过程。第二是社保的补缴啊、代缴啊，或者收回违规发放社保待遇，需要一定的时间摸底儿核实。

关部门所说的2017年这个分界线是从何而来的呢？记者询问了国奥村街道城管执法队，对方表示：“ 我知道的那里边有违建，东区西区都有，别的上我回答不了。你有什么事你找我们队的领导吧，队里边也知道，完了办事处也知道，就区里边这些东西情况可能都知道。涉及到下一步，它不是简单的那个事儿，说拆都拆的事儿，真的给你回答这么多，因为涉及到的面比较广，还涉及到什么可能什么有什么政策问题，队里边想马上都给他拆了，但是我们没那个能力。” 究竟是什么政策文件让国奥村小区的违建被归为了历史遗留问题，迟迟不能拆除呢？新闻热线将继续追问。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2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3例，本土病例87例，陕西78例，其中西安市75例，延安市2例，咸阳市1例，广西5例，云南4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6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上海4例，浙江2例。 深圳卫健委今天发布消息，12月20号 CA770 航班从美国洛杉矶抵达深圳，其中有5名乘客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昨天，深圳市疾控中心对5人的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溯源，其中3人样本中的病毒全基因序列分析结果显示为奥密克戎变异株，5名确诊病例已经被及时转送到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隔离治疗。 奥密克戎和德尔塔有什么区别呢？由意大利科研团队发布的全球首张图片显示，与新冠变异毒株德尔塔相比，奥密克戎毒株拥有更多的刺突蛋白突变。研究人员表示，这意味着新冠病毒通过变异进一步适应人体，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变得更加危险。 今天下午，陕西省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陕西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刘娜介绍说，自12月9号以来，陕西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42例，其中重型8人，普通型132人，轻型202人，60岁以上40人，最大年龄90岁，18岁以下27人，最小年龄1岁，不仅有孩子、老人，还有孕妇。目前在院患者总体病情平稳。 今天中午12点，西安开展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检测范围为西安市范围内的全体人员，这也是本次疫情发生以来西安市市级层面的第4轮核酸检测。此前，西安在12月21号10点到22号10点的第2轮新冠病毒核酸筛查工作，共发现核酸阳性人员127例。在12月23号8点到24号8点开展了第3轮核酸检测，具体结果目前还没有发布。 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将会更加频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又举办在即，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有以下情况人员请主动报备。 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的人员包括12月20号以来途经山西运城稷山县，12月19号以来途经河南周口市沈丘县，12月14号以来途经云南昆明市呈贡区雨花街道，12月13号以来途经陕西西安市鄠邑区、新城区、阎良区、临潼区、高陵区、蓝田县、周至县，以及12月13号以来途经陕西延安市宝塔区，12月10号以来途经陕西咸阳市泾阳县等地，以及接到外省市县区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 以上人员请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如果接到通知，要做到不外出、不接待来访的亲朋好友，收发快递要无接触配送。 通州区宋庄镇华清化市出现一例新冠核酸检测阳性病例之后呢，相关区域进行了管控措施。那由于部分艺术生来京参加25号到28号的艺考，为了保障学生顺利复考，通州区昨天通过闭环转运的方式接出25名考生前往封闭考场参加考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记者在晚上10点整来到华清化市管控区西门外，见到该区域都用蓝色围挡进行了隔离，同时有联防治安人员实时巡查。 在一墙之隔的华清化市内，通州区120紧急救援中心的救护车已经待命，分批转运需要外出参加考试的学生。救援中心办公室主任高学伟告诉记者， 他是25、26、27、28四天，然后就是分每天有不同的考场，不同的考试，就是有的考生考2天，有的考生考4天。 乘车外出的考生将在特定的隔离点参加考试。高学伟说， 我们现在把这些考生全送到一个指定的隔离点， 然后等他们考完试之后呢， 考完试之后可能有的考生还要回到他那个原来的隔离点去继续隔离。 转运过程也严格按照防控规定实施，高学伟说， 然后我们是根据那个第八版的防控规定，也执行这个转运原则，根据二级防护去转运。我们那是负压车，后边是一个相对封闭负压的环境。 就是咱们转运多少人？ 目前是25人。 25个人 啊。 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在北京市疫情防控发布会上表示，结束艺考之后，相关考生具体能否离京将以后续通知为准。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今天开考，今年的报考人数达到457万，比上一年度的377万增加8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早上7点左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点和北京理工大学考点之外，有考生排队进入校园，现场有工作人员查验健康码、行程码等，并引导考生有序入场。一名考生表示，他备考了9个月，考试让他有点紧张，也有点兴奋。 在当前复杂的疫情形势下，各地就本次考试的防疫措施进行了部署，并采取多种保障措施，确保考生应考尽考。教育部要求对疫情形势复杂的重点省份进行专项调度，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方案，及时妥善处理疫情封控地区滞留考生就地参加考试。同时增设备用考点、隔离考点及医院考场、集中隔离点考场等等，全力确保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在当前正在全力抗疫的陕西西安，本次考研参加考试的考生大约13.5万人。今年陕西省考研的报名总人数近17万人。根据2022年陕西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告，按照分类处置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受疫情影响的考生，将以代设考点、借考、送考上门等方式实现应考尽考。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介绍，全省的研究生考试各考点反复摸排了考生信息，确定考生目前所在地、风险类型、密接种类等情况。省教育考试院按照分类处置原则，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一校一测、一地一测、一生一测，确保实现应考尽考的目标。其中考生本人作为密接或者次密接人员被隔离的，采取送考上门、单人单间的方式在隔离点安排考试。对于居住在西安市封控区内的考生，政府部门统一协调了网约车提供一对一点对点接送服务。截至23号下午，有3000多名考生提交登记信息。这些考生在往返考点的途中严禁下车，考试全程要佩戴 N95 口罩。考点还为他们设置了前往专用隔离考场的专用通道。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洪春介绍。 他们跟我说，我现在这个大概有200-300人吧，他们会派专车送到我们这个考点门口。 涉及到从封控区来的有200-300人。 对，这些人我们就把他送到这个二级考场去了。 一级考场是留给出现体温偏高、健康码异常或者核酸检测结果超过48小时等临时情况的考生，而普通考场的考生就是来自隔离点和封控区以外。其中管控区和防范区内的考生需要48小时内2次核酸阴性证明，其他区域的考生需要48小时内1次核酸阴性证明。部分考点曾经通知需要出示纸质核酸证明，但有考生反映打印店因为疫情关门，很难满足要求。陕西省教育考试院23号确认，核酸检测结果的纸质证明和电子凭证都予以认可。部分考生担心疫情管控措施下住宿和交通存在障碍，西安市要求各区县辖区酒店对持准考证或考务证的人员提供方便。12月25号到27号考试期间，西安市公交、地铁、出租车、网约车等公共交通正常运转，方便考生出行。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宏春介绍，根据防疫需要，住在校内的考生原本已经不能离开校园，考试期间要求校外考生自备午餐，中午留在学校，校方也会提供姜汤、热水以及简单的食品，并设置午间休息区和免费核酸检测点，避免部分考生第二天上午进考场时核酸证明过期。陕西省组织省内无法到西安的考生，在宝鸡、咸阳、延安、榆林、汉中等十个城市的借考点参加考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在致全省考生的一封信中说，从未有哪一年的研考组织工作像今年这样充满挑战。无需讳言，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面临难以兼顾的选择，也可能留下大大小小的遗憾，但我们会抱着最大的诚意，努力使更多的考生顺利应考。 再来关注航天领域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消息称，神舟13号航天组乘组呢将在明天在轨开展第二次出舱活动。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将进行舱外作业，航天员王亚平将在舱内配合支持。 截至目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经达到71天。从11月7号第一次出舱活动以来，航天员乘组先后开展了在轨医学检查、空间实验、空间站平台巡检与日常照料等各项工作，进行了紧急撤离、医疗救护等科目的在轨训练，圆满完成了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 目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证监会昨晚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的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备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遵守境内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满足合规要求的架构企业备案后可以赴境外上市。两个规定的出台将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的监管制度，不仅助力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体现了我国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资本市场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 记者今天从山西省吕梁市纪委监委了解到，孝义市西新庄供电所所长王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吕梁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2月15号晚上11点左右，孝义市西新庄镇杜溪沟村发生了一起非法盗采煤炭资源案，引发透水事故，导致22人被困。经过全力救援，20人获救生井，2人遇难。 考古方面，近日三星堆八号坑发现一件龙形青铜器，它高大约80公分，头和耳朵长得像老虎，但是有长长的犄角，躯体上扬，犹如一条飞龙。考古人员推测，青铜龙与不远处发现的鼎壶形尊蛇形人像极有可能是一套器物，如果这个猜测最终成立的话，那么这将会成为另一件体量巨大的三星堆青铜器。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随着叠压的象牙被逐一提取出土，今年10月份八号坑中部一个三角形青铜底座逐渐显露出来，而底座角上还站着青铜小鸟。起初考古专家一度以为底座之上可能是一棵神树，经过为期一个半月的发掘，一件龙形青铜像最终显露出来。 而且这个龙的形态有点奇怪，就是它头呢有点像一个老虎头一样的，而且这个耳朵呢也是这种老虎的圆耳朵，头上长着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犄角，这是它的比较圆的耳朵，眼睛在这里，嘴部呢是有衔了一个，这个比较特别，它是在嘴里面衔了一个像刀一样的一个东西，现在相当于这个龙的侧面对着我们。 明明是一条龙，却虎头虎脑，前足端立在三角形底座上，躯体上扬，整体造型敦厚又带动感。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古蜀人用青铜定格了这条飞龙即将落地的飘逸瞬间， 有点像一号神树上面有一条龙是从神树上面向下从天而降的时候呢，它也是身体是朝上的。总体来说呢，我们现在推测这个器物并不是完全的全部的部分，而只是一个更大器物的一个基座或者底部的部分。 据介绍，这件虎头虎脑龙形象高约80公分，如此大体量仍不是一件独立完整的青铜器，那残缺的部分又在哪里？龙形象的飘逸造型成了专家寻找答案的关键线索。 与之相隔约半米，就是三星堆明星文物顶孤行尊蛇身人像。人像双手撑在方形底座上，身体向上翻转。另外，龙形像身前无配重，身体主体超出基座。为确保重心稳固，极有可能通过龙后足连接，倚靠在其他器物上。而顶孤行尊蛇身人像现在高度就有1.5米，头重脚轻，同样需要倚靠在其他物体上才能保持稳定。 从总体的造型逻辑来说，这一套器物和这套器物看上去是比较相似的，极有可能，当然这也是目前的一个推测啊，极有可能是一套器物，对，就是它可能最后要连接在一起，互相来依靠一下。 专家目前猜测，虎头虎脑龙形象和顶孤行尊蛇身人像之间可能为立柱造型构建，如果猜测最终成立，这将成为又一件体量巨大的三星堆青铜器。 好的，北京时间的18:45，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以及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韦布空间望远镜将于北京时间的今晚8:20发射升空。我们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在江西省樟树市，考古人员早前发现了一座东周时期的高级的墓葬。这座墓葬的发掘呢，已经持续了4年多，出土了2000多件套器物，包括迄今为止出土最长的一件筝和2件带有越王名的铜戟。 是，目前推测这个墓葬呢，很可能是越王室贵族墓，墓主人身份还需要进一步专家论证，论证会就在今天下午举行。 国字三墓葬呢，位于东周时期大型的大型城遗址筑渭城城址西侧大约300米处的小山顶部。2017年起，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以及樟树市博物馆组成的国字山考古队开展挖掘和研究工作。 这墓葬呢是东西向中字形竖穴土坑墓，墓葬周边有近长方形围沟环绕，墓室东西长约16米，南北宽约14.4米，椁室各部分都使用楠木，椁盖板上有金黄色木皮覆盖，椁室内呢被分隔成井然有序的25个分室，椁室内放置7具棺木。 墓葬啊，虽然是经历了早期偷盗的侵扰，但是仍然出土了2400多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的种类以漆木器为主，此外还有金属器、陶瓷器和玉石器等等。从器类来看，囊括了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日常用具等多种品类。 考古队初步判定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期，墓葬体现出了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特征，具有突出的越文化因素，还有相当的楚文化和群书文化因素。综合多种因素，目前推测墓主人应为越国的王室贵族。 昨天晚上9:43，老挝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震中距中国边境大约4公里，震中300公里范围内有52座大中型城市，最近的是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距离震中大约34公里。此外，云南西双版纳、普洱、昆明等多地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时，江城居民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云南记者对当地市民的采访。 六级嘛，差不多就这样子的，晃得很，到处都晃，一个江城都晃得很， 大家跑出去那个避险吗？ 对，就我现在大部分人都是都在外面的，现在不知道呀，暂时还不回去吧，暂时先在外面吧。啊，对，害怕余震，因为刚才震的实在是太厉害了，有点恐怖。有些房子瓷砖那些都会掉下来。老家那边的话，有些瓦片呀、那些会掉下来，有一些。 您老家是哪个乡镇的呀？ 康平的，康平那边的。 现在家里人都还好吧？没有受伤哈？ 没事，没事的，都没听说啥的。 地震发生之后，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普洱支队52名指战员，车辆11台，各类救援装备500多件套，第一时间出动。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西双版纳大队29名指战员，车辆4台，救援装备300多件套也迅速出动，全力做好救援准备。那目前情况怎么样？有哪些进展？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经过确认啊，本次6.0级地震的震中呢，位于老挝风沙里省约乌县，震中距我国边境仅4公里，距普洱市最近的村寨是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整董镇小曼贡村，大概是5公里，距江城县城大概是34公里左右。这个6.0级地震波的影响范围是非常广的，甚至远在几百公里外的昆明呢都有震感，而且后续还发生了多次3.0级以上的余震。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受影响最大的普洱市江城县哈，江城县的大概方位就在云南省的正南边，因为李仙江、曼老江、蒙野江三江环绕而得名江城。比较特殊在它是云南省唯一一个与老挝、越南两国接壤的县城，被称作是一眼看三国。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呢，江城县常住人口只有11万多人。彝族、汉族、傣族、瑶族、哈尼族、拉祜族等多民族世代聚居，人口密度呢并不高。6.0级地震发生以后啊，普洱市辖区内的江城县思茅区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开展灾情核查、人员疏散、应急抢险等工作。那截止到今天的凌晨呢，江城县的整董镇部分房屋部分公路拉裂，整董向庄小学的部分墙体脱落，蒙康口岸办公用房的吊顶掉落，还有部分的民房拉裂。而思茅区的以巷镇、南平镇等多地呢，有居民房屋出现了这种不同程度的墙体开裂、房屋拉裂这样的情况。不过万幸的是呢，目前我们没有收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报告，后续的灾情还在核查中。那由于地处边境地区，普洱市也表示啊，要将抗震救灾与疫情防控和墙边固防工作结合起来，同时呢，加强与老挝风沙里省约乌县的联系，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呢，根据老挝方面的需求，会给予必要的援助。 重庆南岸区锦江华府姐弟坠亡案件呢，将在下周二再次开庭。7月26号，重庆市第5中级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这次案件。警方指控表示，年仅2岁的雪雪和1岁的弟弟洋洋被他们的父亲及其女友共谋杀害。 被害幼童的母亲昨晚告诉记者，她当天从法院拿到开庭传票，法官告知她下周二开庭时将对这起案件一审宣判。 这起悲剧发生在去年11月2号下午3点半左右，居住在南岸区锦江华府4单元15楼的雪雪和洋洋坠楼身亡。经过警方侦查，这起坠楼事件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两个幼童的爸爸和他们的女友是嫌疑人。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先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消息。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预计于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20在法属圭亚那库鲁的欧洲太空港发射升空。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曾经被称为是新一代的太空望远镜。2002年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第二任局长詹姆斯·韦布的名字命名。詹姆斯·韦布担任局长期间，曾领导阿波罗计划等一系列美国重要的太空探测项目。 维布空间望远镜位于1996年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欧洲空间局和加拿大宇航局联合研发，预计5亿美元。最初计划于2007年发射升空，但是随后屡次延误。经过多次延误和成本超支之后，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到了2020年计算。维布空间望远镜最终花费大约是108亿美元。 维布空间望远镜是一个红外望远镜，它的主要关注点在光谱学。哈勃是在可见光进行观测。维布空间望远镜主镜直径是6.5米，被分割为18个镜面，总重6173千克，设计寿命超过10年。发射后将被放置到距离地球150万公里日地系统的第二拉格朗日点。 升空一个月里，望远镜展开了部署。一个多月后，完全展开并进入到第二拉格朗日点轨道。2到3个月呢，仪器将会打开；4到6个月将进行仪器测试；6个月之后开展科学观测。 维布空间望远镜将在第一年观测哈勃极深场。与哈勃比起来，维布只需要不到1天的时间，就能够比哈勃在2周内看到的更加遥远。用望远镜观看天体，就是在遥望过去。打个比方说，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是1.26秒之前的，看到的太阳是8分钟之前的。 如果把宇宙开始到现在的时间比作一年，现在的时间如果是12月31号晚上的11点55分，那么维布望远镜啊能够回看到1月6号。 嚯！视线转向日本，日本东京都昨天新增4例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其中一名感染者近期没有离开过日本，也没有与入境人员密切接触，成为东京第一个奥密克戎社区传播病例。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这名男子是东京一家诊所的医生，已接种2剂新冠疫苗。他16号出现发烧症状后，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男子随后住院，他的家人和诊所同事等5名密切接触者接受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按东京都政府的说法，男子出诊时戴口罩和防护面罩，因此他负责的病人不算密切接触者。只是考虑到奥密克戎毒株传染力强，东京都政府建议诊所大约20名员工和大约80名患者接受新冠筛查。24号，日本山口县也报告一例感染途径不明的奥密克戎毒株确诊病例。日本政府新冠疫情专家组组长尾申茂说，虽然不认为奥密克戎毒株在日本全面扩散，但可以判断病毒已在多个地点开始扩散。共同社援引日本专家的推算结果报道，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在一个月内在日本迅速蔓延。如果从本月25号开始在东京扩散，到明年1月下旬，日本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将超过1000人，2月中旬可能达到日增确诊3000例左右的高峰。 我们节目最后呢，提醒各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山区偏北风阵风6-7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0到50，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了，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玲、于浩，责任编辑郑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因为配合北京市重点道路工程施工，我台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中波1026千赫，北京故事广播中波603千赫，北京青年广播中波927千赫，将于27、28号、29号、30号每天的8点到18点临时停机检修。 到时您可以通过调频94.5兆赫、1073兆赫以及95.4兆赫、98.2兆赫，或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继续收听以上4个频率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另外，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一起瓜分2022元的元旦红包，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明天见。